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首先送上宋祖英的代表作《好日子》。中国当今最负盛名的女高音歌唱家，宋祖英创作演唱了近千首中国民族歌曲和大量中外艺术歌曲，歌剧咏叹调。她首唱的中国歌曲《辣妹子》《好日子》《爱我中华大地飞歌》等广泛流传于中国民间和世界华语圈。接下来这首《爱我中华》是1991年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中出现的歌曲，也是宋祖英的代表作。 No! 宋祖英在中国观众心目中是东方艺术的明星，她出生在湖南湘西，那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至今还孕育着众多自幼能歌善舞的中国少数民族同胞。宋祖英便是其中最有歌舞天赋的苗族后裔。来听这首《渔光曲》。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近年来，宋祖英多次随中国艺术团出访欧洲、澳洲、美国、加拿大及东南亚进行艺术交流。他是民歌界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的歌唱家，也是第一位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音乐会的中国歌唱家。来欣赏实况版的龙船调。 Thank you. 还记得春晚舞台上宋祖英与周杰伦的英伦组合演唱的《辣妹子加本草纲目》赢得了一片赞誉，接下来就来听这首《辣妹子》。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，宋祖英和多明哥合唱了一曲《爱的火焰》，两国艺术家的深情对唱将闭幕式推向了高潮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